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谜团尽已解，佳偶良宵夜，莫怪有情人浮生祸幻灭。 张简斋扶起了左明珠，含笑说：老夫这次答应相助，除了敢于你们的痴情，实在觉得你们的计划非但是新奇有趣儿，而且的确可算是天衣无缝啊。只可惜你们为何不迟不早，偏要等到香帅来时才实行啊？难道你们想自找麻烦不成吗？左明珠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了。楚留香笑了笑说：嘿，这个原因呢，我倒知道。哦，他们呢，就是要等我来，好叫我去做他们的说客，因为我既亲眼见到此事，就不能不管。谁都知道我楚留香是最好管闲事儿的人呢。他又笑道：他们也知道我若是去做说客，薛大侠和施举人对这件事情也不能不信了，因为……张简斋解口笑道：因为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楚香帅那是一言九鼎啊，这要是香帅说出来的话就万万不会假。他又转向了左明珠说：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。哎呀，只可惜你们还是忘了一件事啊。左明珠垂手说：前辈请指教。你们竟忘了楚香帅那是谁也骗不过的，如今你们的秘密已经被他揭穿了，难道还想他去为你们做说客吗？左明珠等四人一起拜倒说：求香帅成全，晚辈感激不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楚香帅笑着说：你们何必求我呀，我早就说过我是个最喜欢管闲事的人，而且从来不喜欢煞风景，能见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，要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啊。张简斋拍着手说：哈，楚香帅果然不愧为楚香帅呀、啊、其实老夫也早已想起了，香帅揭破了这个秘密，那只不过不愿意别人把你看成是糊涂虫，仅此而已了。如今你们呢，也该得着个教训了，那就是你们以后无论要求香帅做什么事啊，最好都先向他说明白。无论谁想要香帅上当啊，那后来总会发现那上当的就是他自己了。小秃子、小麻子，他们不算很小了，有时他们甚至已经很像大人了，至少他们会装出大人的模样，但是现在他们看来却彻头彻尾的就是两个小孩子，而且是两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。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就在他们那个撅起的嘴上挂两个油瓶子。方才 诗音和梁妈坚持要请大家到他们的家里去喝两杯，张建斋自然没有去，因为他已经够老了，而且又是一位名医，总觉得吃过了晚饭若再吃东西，那就是在跟自己的肠胃过不去。喝酒在他的眼中看来更好像是在拼命。左明珠、薛斌也没有去，因为他们要回去继续扮演他们的戏，自然不能冒险被别人见到他们。梁妈和诗音呢，也没有坚持要他们去。可恨的是，小秃子跟小麻子居然想去，却没有人请他们。这对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他们的自尊心呢，那实在是一种打击。小麻子撅着嘴，决心不提这件事。小秃子连想都不敢去想，他尽量去想别的事儿，嘴里却喃喃地说：“ 这些人假病吗？又装死又扮鬼，又费心机又担心事又流眼泪，哼，被打只不过就是一个情字嘛。” 他咧开嘴轻笑了几声，然后又大声笑着说：“ 嘿嘿嘿嘿嘿嘿，我真不懂这个鬼的情字有什么魔力呀、他怎么能令那么多人为他发疯呢？” 小麻子说：“我也不懂啊，我只希望这一辈子永远不要跟这个字扯上关系呢。”哼！ 小秃子沉默了半天，忽然说：“ 哎，左二爷，真的会让他的女儿嫁给徐二少吗？” 小麻子说：“ 那不肯也不行啊，因为他女儿的魂儿已经是别人的了。” 他似乎觉得自己这句双关语说得挺妙的，说完了竟忍不住嗤嗤地笑起来，那肚子里的气儿呢也消了一半了。小粗子瞪了他一眼说：“ 但是薛庄主呢，他会不会要这个媳妇呢？” 小麻子说：“ 要是换了别人去说呀，薛庄主也许不答应，但是楚香帅去说，他是没法不答应的。” 不错， 他欠楚香帅的情。哎，好像每个人都欠楚香帅的情啊。 小麻子听到这儿撅了嘴说：“ 所以啊，那老太婆才死拖活拉的要请他去喝酒嘛。” 小兔子啪给了他一巴掌说：“ 你这个麻子，你以为他真是想请香帅喝酒吗？”“ 不喝酒干什么？”“ 说你是麻子，你真是麻子，你难道看不出他是在替香帅做媒吗？”“ 做媒？做什么媒啊？”“ 自然是做那位石秀云姑娘的媒。他们觉得欠了楚大哥的情，所以就想拉拢楚大哥跟石姑娘。” 小麻子一拍巴掌说：“ 对了，我本来就在奇怪嘛，那位石姑娘一个没出过门的闺女，她怎么肯半夜三更的跑到别人家里去喝酒呢？”“原来呀，他早已经看上咱们的楚大哥了。” 小秃子笑着说：“ 像楚大哥这样的人，人有人才，相有相貌，女孩子要是不看上他，那才是怪事呢。” 小麻子说：“可是楚大哥能够看得上那位石姑娘吗？” 小秃子摸着脑袋说：“ 哎呦，这就难说了。不过那位石姑娘，也算是个美人啊，配得上楚大哥了。我呀，倒是很愿意喝上他们这杯喜酒呢。” 小麻子说：“ 如此说来，这件事情的结局倒是皆大欢喜。 哎呀，就剩下咱们两个了，三更半夜的还像孤魂野鬼似的在路上穷逛呢，这个肚子还饿得要死。” 小秃子啪又给了他一巴掌说：“ 这个人没出息，人家不请咱们吃宵夜，咱们自己难道不会吃啊？ 那边就有个摊子还没有打烊呢。 哎呀，我早就闻到这个酒香了。” 长街尽头果然还有一盏孤灯，灯光下一条猛虎般的大汉 正坐在长板凳上开怀畅饮呢。他面前的酒窖已经堆满了一大片了，卖酒的老唐早已经是哈欠连天了，恨不得早就收摊了，他却不敢催这位客人走。他卖了一辈子的酒，就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酒鬼。虽已入冬，这个大汉却仍然精致着上身，露出了一身黑黝黝的皮肤，就像是铁打的。老唐刚将两角酒倒在一个大海碗里，这个大汉就像金鱼吸水似的，一张嘴，整整12两上好的黄酒立刻滴点无存。老唐用两只手倒酒，没有他一张嘴喝得快。小秃子跟小麻子不禁看他呆了。小秃子小声说：好家伙，这位仁兄可真是大酒缸啊。小麻子眨了眨眼说：嗯，他酒量虽不错，可未必能够比得上咱们的楚大哥呀。 那当然了，江湖之中谁不知道楚大哥非但是轻功无双，那个酒量也没人比得上啊。 他们俩说话的声音本不大，老唐呢就连一个字儿也没有听到，但是那个大汉的耳朵却是特别的灵。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声说：嗨，你们的楚大哥是谁呀？这个人浓眉大眼，居然还是一条很英俊的汉子，尤其就是他的那双眼睛亮的就像是两颗大星星，但是他说话的神气实在是太凶了。小兔子第一个不服气，也瞪起了眼睛： 啊，我们的大哥是谁你管不着。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这个大汉就到了他的面前了，也不知怎么伸手一抓就把两个人全都抓起来了。小秃子跟小麻子那本来不是好对付的，但是在这个人的手里就好像变成了两只小鸡儿，连动都动不了了。和这个大汉比起来，这两个人那的确就跟两只小鸡儿差不多了。大汉把他们提得离地大概有一尺多高，看着他们在空中手舞足蹈，那双发亮的眼睛里头似乎还带着一些笑意，但是他的声音还是很凶：你们两个小把戏听着，你们方才说的楚大哥就是楚留香那个老赵中吧？嘿嘿，快带我去找他。 小兔子大声骂着说：你什么东西啊，你什么东西啊，啊，你敢骂楚大哥是老臭虫，嗯，你才是大臭虫黑臭虫大臭虫。 小麻子也大骂着说： 我告诉你啊，楚大哥只要用一根小指头就能把你这个小臭虫捏死，嘿，我劝你还是夹着尾巴逃跑吧。 小兔子说： 臭虫哪有尾巴呀，臭虫的尾巴是长在头上的，夹也夹不住。 两个人力气虽不大，胆子可不小，这骂人的本事更是一等一，此刻豁出去了，索性骂个痛快啊！就算脑袋开花也得等骂完了再说了。谁知这个大汉反而笑了：好好啊，哎，就算你们两个小把戏有种，嘿嘿，但是别人怕那个老臭虫，我可不怕。嘿，若是喝起酒来，他更差得多了。嘿，你们要是不信，为什么不问问他？啊！汽锅鸡、红烂鸭、狮子头、清蒸鱼，这些都要讲究火候的功夫的名菜。梁妈想必已经准备一整天了，但是这些菜现在却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，因为桌子上只剩下了两个人，而这两个人呢连一点吃菜的意思都没有。 客人并没有走，走的反而是主人。每个人走的时候，那都有一套很好的理由，虽然谁都听得出来那些理由是编的，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想丑留香和石秀云两个人单独留下来而已。这个意思非但丑留香明白，石秀云也明白。妙的是，石秀云并没有要别人留下来，而他自己也没有走。他拿着筷子轻轻地敲着酒杯，像是想敲碎那屋里的静寂，又像是觉得这双手没处安，所以要找些事儿来做。他的脸上薄薄的一层红晕，在淡淡的灯光下看来，那真是说不出的娇艳，说不出的妩媚。他低垂着头，长长的睫毛覆盖在他的眼帘上，白玉般的牙齿轻轻地咬着樱桃般的红唇，咬得却又不太重。院子里秋风吹着梧桐，碧绿色的酒浮动着阵阵幽香。如此佳夜，如此美人，如此美酒，纵然不醉也该醉了。对佳人和美酒，楚留香的经验那也许比大多数的人都丰富得多，但是不知为了什么，此刻他的心竟也在跳个不停。楚留香是很少能够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的。石秀云忽然抬起了眼睛，眼波从楚留香的脸上滑到了他的手上，他的面容上露出了一对浅浅的酒窝。他轻轻地说：“怎么，不敬我酒吗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你会喝酒吗？” 石秀云眼波流动：“ 你要是敢跟我拼酒啊，我一定能把你灌醉。” 那好，我敬一杯。 石秀云撇了撇嘴：“ 多小气啊，要敬就敬三杯呀、啊、怎么你怕我喝醉了？” 石秀云自己很快地倒了三杯酒，而且很快地就喝下去了。一个人会不会喝酒，从他举杯的姿势就可以看得出。楚留香一看他那举杯的姿势，就知道他至少是喝过酒的。楚留香也喝了三杯，笑着说：“老实说，我倒真没有想到你会喝酒，而且酒量还不错。”石秀云用眼角瞟着他说：“ 怎么，你看我像是湘西人呢，是不是啊？ 告诉你啊， 湘西人也会喝酒的。” 他又开始倒酒，然后悠悠地接着说：“ 再告诉你，今年过年的时候， 哼，我一个人就喝了一坛呢，你信不信？” 楚留香失声笑道：“ 是吗？那如此说来， 倒真该叫小猴来跟你喝 才是了。” 小胡是谁呀、啊？ 胡铁花呀， 是我的朋友啊，我的好朋友。他的酒量那比我要强得多。 好啊，下次你把他找来，我把他灌醉了给你看。可是今天，我只跟你喝酒。 他举起了酒杯说：“来，我敬你。 你敬我三杯。” 我敬你六杯，哼，气派比你大多了吧？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说：“ 六杯。”石秀云咕咚一口就将第一杯酒喝下去了。 六杯，嫌少还是嫌多呀？ 楚留香笑着说，好像是多了。 怎么， 你怕我喝醉了是吗？只要你自己不醉就好。 不要管我。 这六杯酒石秀云喝得更快了，喝完了他的脸更红了。楚留香柔声说，喝完了这六杯酒啊，就送你回去好吗？ 嗯， 好啊，你先喝，喝完了再说。六杯酒在楚留香说来自然算不了什么，他喝完了六杯酒说，现在你该回去了吧。石秀云咬着嘴唇低下了头，慢慢的将一双新绣鞋脱下来了，却将一双白生生的天足盘在椅子上，然后慢慢的抬起了头，凝住着楚留香，一字一字的说，我不回去。是什么？ 为什么？ 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不想回去。 他的眼波在楚留香的脸上一转，嫣然说， 来，现在该轮到你敬我酒了。 楚留香只有摸鼻子，摸自己的鼻子。 石秀云垂下了头，悠悠地说，我的心情不好，我想喝酒，难道你就不肯陪陪我吗？ 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说，只要你不喝醉，我陪你喝三天都没有关系。 你怕我喝醉？ 谁喝醉我都怕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喝醉酒的人。 施秀云扑哧一笑，我保证绝不喝醉，行不行？ 楚留香只有举杯说， 好 好，我敬你。 石秀云的酒量的确不错，只不过没有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而已。石秀云的眼波已经不如方才那么灵活了，他瞪着楚留香，用筷子指着楚留香的鼻子痴痴地笑着说， 你不是好人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人。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要倒霉了。楚留香苦笑着说， 我 哪点不好啊？ 你把我灌醉了，你把我灌醉了。 楚留香又好气又好笑， 你不是说你不会醉的吗？石秀云皱了皱鼻子，扮了个鬼脸儿，又把脚放下去，喃喃地说， 陪我出去走走好吗？ 楚留香立刻站起来说，好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如此佳人如此夜，最后梨花香胜雪，春宵一刻瞬忽过，柴扉半掩引芳蝶。 石秀云弯下了腰，几乎将头伸到了桌子底下了。 他说，我的鞋，我的鞋子呢？ 他的鞋子已经踢到楚留香这边来了，楚留香只有替他捡起来了。 谁知石秀云抬起了脚，痴痴地说， 你替我穿上，你不替我穿上，我就不走。纤秀的脚盈盈一握，楚留香的心不觉又在跳。对他这样的男人说来，这个小丫头他做的实在是未免太过分了吧，简直就好像在欺负他，好像说他不敢似的。楚留香简直忍不住想给他点教训了，可是这次楚留香却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替他穿上了鞋，扶他出了门。石秀云的两只手挂在了楚留香的肩膀上，整个人都挂在了他的肩膀上。夜凉如水，星光映在青石板的路上，青石板路映着星光，秋风温柔的就像是情人的呼吸。楚留香忽然觉得自己有些醉了，他全未看到在黑暗之中还有一双发光的眼睛正在盯着他。屋里并不太暗，因为星光悄悄地潜了进来。楚留香也不知为什么要听石秀云的话，为什么又将他带到了这里。也许楚留香真的有些醉了，石秀云他快乐的就像一只云雀。他轻灵地转了个身说， 嗨，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 楚留香没有说话。石秀云说，因为这是我第一眼看到你的地方。楚留香说，走吧。此时此刻突然说出这两个字来，他实在是妙得很。石秀云说， 走？为什么要走？ 你要是再不走，可知道我会干什么？石秀云悄笑着摇着头。楚留香尽量使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很凶狠，他沉着声音说，你既然已经知道我不是好人，你就应该猜得出我要干什么。快些走是你的运气，否则我就要撕破你的衣服，然后……楚留香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石秀云突然就投入了他的怀抱。他紧紧地勾住了他的脖子说，害死了，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对我这样的。楚留香愣住了，他只不过那是嘴上说说，想吓吓他，谁知道他自己反而 真的实行了，他想推，可是却推到了最不该推的地方。石秀云的笑声如银铃，断断续续的银铃。石秀云握住了楚留香的手， 你摸摸我的身上，是不是在发烧啊？ 他的身上的确在发烧。楚留香虽然有些舍不得，但还是很快的就把手抽出来了。谁知道石秀云拿起了他的手，狠狠的咬了一口。他咬着他的手指头说：“坏东西，坏东西，你一直在勾引我，从头到尾都在勾引我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啊，现在你要逃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逃，小心我咬断你的手指。” 楚留香是个男人，而且没有毛病啊， 他一点毛病都没有。 太阳升起来了，阳光照入了窗户，照在了石秀云的腿上。他的腿修长笔挺，就算再挑剔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双腿诱人的很呐。楚留香的目光从他的腿慢慢的移到他的脸，他的脸上还有一抹红晕，他的呼吸是那样的安详，他睡得就好像婴儿。望着这张脸，楚留香的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后悔。他楚留香不是柳下惠，他从来也不想做柳下惠，可是这一次他却真的希望昨天的晚上自己是个柳下惠。他曾经跟别的女孩子很亲密，但是那都不同，那些女孩子都很坚强，很有勇气。他知道那些女孩子纵然会对他怀念，却不会永远为他痛苦。而现在呢，依偎在他身上的女孩子，他却不同。他是这样的纯真，这样的幼稚，这样的软弱。楚留香不敢想象自己离开这个女孩子之后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不会自杀呢？想到这儿，楚留香真的恨不得重重地打自己几个耳光了。石秀云的腿轻轻地缩了缩，脸上渐渐地又露出了酒窝，然后他睁开了眼睛。楚留香几乎不敢接触他的眼波。石秀云翻了个身，忽然轻轻地呻吟起来，带着笑说：“我的头好疼。”楚留香柔声说：“是啊，想到了第二天头疼，以后你总该少喝些酒。” 石秀云笑着说：“ 我听说呀，爱喝酒的人那记性都不好，过两天就会把喝醉酒后的难受劲儿啊忘得是干干净净了。” 楚留香也不禁失笑说：“ 嘿嘿，一点也不错。据我所知啊，这个小胡至少已经戒了1000回酒了，每次头疼他都喊着要喝酒，可是不到半天就开了戒了。”石秀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笑着说：“太阳升起这么高了，时候的确不早了。”楚留香说：“我实在不想走啊。” 他本来接着说虽不想走却非要走，可是这句话他无论如何说不出来。谁知 石秀云却说：“是吗？你不想走，我却要走了。 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也该走了。 那么以后我们…… 以后？没有以后，因为以后你一定再也见不着我了。 楚留香愣住了。石秀云忽然笑了笑说， 为什么吃惊啊？难道你以为我会缠住你吗？不放你走吗？他亲了亲楚留香的脸，站起来开始穿衣服，然后深深地说，我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，我就算能够勉强留住你，或者一定要跟你走，是啊，以后也不会幸福的。 楚留香， 我简直就说不出话来了。 石秀云温柔的一笑说， 我是个很平凡的人，以前一直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以后过的也一定是很平凡的日子。在我这一生中，能够跟你有这样不平凡的一天，只要一天，很满足了。以后到我很老的时候，至少还有这么一天甜蜜的回忆。 他温柔地凝住着楚留香，柔声接着说，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该感激你啊。 楚留香坐在那儿，他心里头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石秀云又亲了亲他，然后忽然转身 很快的就走出去了，甚至连 头都没有回过来瞧他一眼。 楚留香本来是希望他能好好走的， 但是现在他真的好好走了，楚留香的心里反而觉得有些发酸发苦。他本来一心希望他走，现在却又希望他不要走这么快。人人都说女子的心情那是不可捉摸的，其实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楚留香盯着那扇门，他希望他忽然推门又走回来。门果然被推开了，但是从门外走进来的那不是温柔美貌的石秀云， 而是一条酒气冲天、刚生出了满脸胡茬子的大汉。 楚留香叫起来：“ 哎，小胡啊，你怎么会朝到这儿来了呢？”胡铁花没有回答这句话， 却摇着头笑着说：“ 老赵中，哎，你实在是有两手。哎，你用什么法子把那个女孩骗她，就肯乖乖的走了呢？哎，老赵中，这法子一定得教教我。”楚留香满肚子苦水，却倒不出来。拍着脸说，我何必教你呢，反正女孩一看到你呀，哼，逃得比马还要快呢。 楚留香是在故意气气胡铁花，但他知道胡铁花绝不会生气，更不会难受。 无论谁想让胡铁花难受啊，那是困难的很呢。 谁知道胡铁花听了这句话哭丧着脸笑不出来了，站在那儿发了半天的愣，啪给自己一个耳光，大声说， 不错不错，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我是个酒鬼，穷光蛋，又懒又脏又丑，要是有女孩见了我不逃，那得是怪事呢。 楚留香也看呆了，他知道胡铁花并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，他认识胡铁花20多年，胡铁花永远都是那么高高兴兴得意洋洋的呀， 可是这个胡铁花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难道他有了什么毛病了吗？只见胡铁花的眼睛里居然是眼泪汪汪的，他好像是要掉眼泪了。 楚留香忍不住笑了说：谁会说你丑啊？那个人的眼睛一定是笑了啊！你看，嗯，鼻子、眉毛、眼睛啊，尤其是这双眼睛啊，那一万个男人之中也找不出一个呀。 胡铁花听到这儿，不由自主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他好像是高兴了一些，然后又摇了摇头，苦笑着说： 就算是我眼睛长得不错也没有用啊，我是个穷光蛋呢。 楚留香说： 男子汉大丈夫，穷一点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只要你穷得骨头硬， 世上的女孩子那可不是个个都是见钱眼开的。 胡铁花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胸膛，可是又缩回去了，摇着头说： 那我还是个酒鬼呢。 楚留香又忍住了笑：喝酒 喝酒有什么不好啊？喝酒的人那才有男子的气概呢。古来有名的英雄将相诗人哪个不喝酒啊？哈，女孩见到你喝酒的豪气，那一颗心呐，就早已掉在你的酒杯里了。 这个话倒不假。那年夏天，他们在莫愁湖上喝酒，胡铁花喝醉了，糊里糊涂的就答应了要和高亚男成亲。但是第二天，他胡铁花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，高亚男可没有忘，硬逼着他要他，还说胡铁花若是赖账啊，他就没有脸活下去了，他就要自杀了。这一下子立刻把胡铁花吓得是落荒而逃，高亚男呢就在后面追。据胡铁花自己说，他竟然追了他三年。这本是胡铁花的得意的事儿，楚留香以为这个总可以让胡铁花开心了吧。谁知胡铁花一听高亚男这个字儿，一张脸就立刻变得像吊死鬼儿一样。 楚留香奇怪呀，试探着说： 怎么你又见着 高亚男了？ 难道还不理你？ 他简直就是不理我嘛，他简直就好像不认得我这个人似的。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更像个刚受了委屈的孩子了。楚留香更奇怪了，拉着他坐下来说：到底怎么回事？仔细说给我听听。 有一天呢，我得了两坛好酒，就去找快网张三了，因为他烤的鱼最好吃啊。我记得你是很爱吃的。 不错。只有他烤的鱼不腥不老又不失鱼的鲜味。 对啊，我正跟他坐在船头烤鱼吃酒呢，忽然就有条船呢很快的从我们旁边过去，船上有三个人，其中有个人我觉得很面熟。 怎么，高亚男？ 胡铁花点着头长叹了一声说：那个时候我也大吃一惊啊，我就追下去想跟他打个招呼，可是他根本就不理我呀，我拼命的向他招手，他就好像没瞧见。 也许他真的就没有看到你。 谁说呢？那就坐在床口呢，那眼睛瞪了我半天呢，就像是瞪着一根木头似的，我一路追下去，他一路就坐在窗口，他就是不理我。 楚留香说：那你为什么不索性跳上他的船 去问个明白呀？ 我不敢。 你不敢？ 为什么？ 他顶多不过把你踢下船而已嘛。胡铁花说： 那也是因为他的师父华山派那个老尼姑，他也在船上吗？我倒是有点怕了。我不怕他别的，我就怕他那张脸。 华山剑派当代掌门人枯梅大师 庄严持重，据说已有30年没有露过笑容了。江湖之中，无论谁见到他都难免有些害怕。楚留香动容说，枯梅大师已有20余年未履红尘，这一次怎么会下山了呢？楚留香忽然觉得这件事情有趣儿了，若没有十分重大的事情，枯梅大师那是绝不会下华山的。他既然已经下了华山，就必定有大事要发生。楚留香忽然用力一拍胡铁花的肩头说，嗨，你不要难受，等我这里的事情办完，就陪你去找他啊，问问他为什么不理你啊。胡铁花的嘴角动了动，忽然说， 不过你要是见了枯梅大师，一定也会大吃一惊的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还俗了。 楚留香叫起来，什么？枯梅大师会还俗？你见了鬼吧。枯梅大师落发出家已经40余年了，修为躬身，戒律精严，若说他也会还俗，哈，那简直比说楚留香做了和尚还令人吃惊。胡铁花苦笑着说， 我知道这件事情无论是说给谁，那都绝没有人会相信的，但是他的的确确是还俗了。 楚留香说，那你只怕是看错人了吧。 枯梅大师的容貌，那任何人看了一眼就不会忘记的，何况是我呢。 可是胡铁花说， 我见着他的时候啊，他穿的是一件紫缎花的花袍，手里扶着一根龙头拐杖，头上白发苍苍，那个样子看来就像是一位子孙满堂的诰命夫人呐。 楚留香说不出话来了。枯梅大师居然下了华山，已经令人吃惊了，但还会还俗，这更令人难以相信了。这其中必定又牵涉到一件稀奇古怪的大事。楚留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，他忽然跳起来飞奔出去说，你在这儿等我，5时前后我一定回来陪你去。江湖中的确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无论谁想管这件闲事，都难免有杀身之祸。楚留香要是聪明人，就该避得远远的，只可惜呀，聪明人有时也会做傻事的。 8个故事，7种选择，6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